开门帘，你露一小手啊。 啊，你王大雷这蝎子粑粑这独一份儿啊。 我怎么离不开蝎子？ 你是不是吃咸了，王大雷？怎么跟燕子虎子似的？ 啊，对呀、啊。 这是什么小笑话？ 燕子虎子吃咸了吧？ 是燕子虎子，是煎饼果子。 哎，王大雷，蝎子虎子拜北斗，你跟我这儿梗脖子？ 像什么蝎子虎子回高老庄撂挑子了？蝎子虎子骂孙， 这都是蝎子虎子干的吗？ 骂孙悟空，我不伺候了。什么蝎子虎子这个吃东西不管不顾吧？那蝎子虎子这 蝎子虎子够能干的。 对，什么蝎子虎子钻被窝，你算第一把手吧？什么蝎子虎子， 你让蝎子虎子歇会儿吧。 嗯，也是蝎子虎子加蝎子虎子，你是俩蝎子虎子。 还有呢，就是大家也说这北京人的懒呢。很多时候是一种与很多时候 怎么着 很多时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，身上不免有那么种横劲儿吧，或者傲劲儿，通常呢也容易随遇而安。你比如说他们平时懒在姿势上坐的时候啊，就容易他抽溜着歪着， 就不好好坐， 也叫北京瘫。但是咱们说对自己分内的事儿还是认真又负责有本分的啊。 那是肯定的呀， 这有规矩呀、啊，这起码有规矩，道德底线它约束着呢，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 北京摊这个做法虽然显得比较懒散一点，可是真有事的时候，你看谁窜起来的快、啊， 蹭蹦就起来了。什么这事儿没我？ 北京人也懒得为一些特别小的事儿斤斤计较，之前有点小摩擦，一顿酒说开了，喝完了痛快了，大家还是兄弟。 一按北京话说，没人跟你争争这个事儿。 嗯，什么事儿都不叫什么大事。高速上，你看人家那么说，走走走走，过那么快，王大雷从来不跟他们抢。 对，再我等着，就是的，夜里十二点，哼，没这么多车了。 这奖金啊，就是的。再说了，我这车没油了。 对， 没油跟争不争是一回事儿。 就是我哼，我能买豆油加到车里边、 哎。就说，反正我没油。 穷横穷横， 不是，但不是那种拿着不是当理说，就是说我既然这样了，我索性就让您各位痛痛快快走，不跟您添堵，等踏实之后我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。 而且王大雷老老实实把车放到了 马路中间， 后来推到了这个紧急停车带，哎，跟自己说下回注意啊。 我还教育自己呢， 扇自己右脸的时候左手指着自己鼻子。 有的时候呢，王大雷其实干了好多特别棒的事儿，但人家从来不会说我多牛啊，我怎么比你们强了， 不吹嘘。 哎，人家就一问还行，凑合吧，干好不好，哎，他瞎干呗。 哎，对对， 那么回事，那么回事， 对对对，瞎凑合凑合。其实王大雷干怎么样呢？ 不 错。你猜就是 啊，我一猜就是，我就想住这个 王大雷 性命要害。 对对， 我说的不错。 对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王大雷不错，眼珠的盯着我要说什么。人家问王大雷还能怎么着啊，够吃炸酱面就得，咱别正经。 嗯， 对不对？ 当然，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北京人啊，一个有素质、有标准、对自己有要求的北京人，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对什么东西不那么看重，但是也不轻易的就鄙视、蔑视。 就说我做的对， 不过分的争，但是呢，也不过分的让 抢。 对，您说什么都保持一个很好的自己的节奏和风格，但也不是说完全就不听劝了。 对，这王大雷是一个有理智的粗人， 怎么成粗人？ 这个在玩上面是认真的，是端正的态度，但是也不会玩物丧志。 对， 这是我们认为的北京人的一种可贵的懒。没有懒行吗？ 不行。 你人要不懒行吗？ 不行。 没有 懒人创造了世界。 外国人发明的，你看片肉机，就是火锅的时候的那个肉，可以给你片出一片一片一片的，那不是因为懒所以才发明的。 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懒人培养了勤快人，懒人激励了勤快人， 对， 懒人刺激了聪明人。 要没有懒人，谁发明小汽车？ 而且你看人家小柱他们家水槽过滤网、剥蒜器、手动搅拌器， 手动的还 是 搅拌器？ 包饺子搅馅儿，人家拿一个手动搅拌器，啊，搅馅儿用， 就机器包饺子。 碗碟沥水器，人家沥水可以，切菜器。 嘿， 还有这个 有吃饭器吗？ 王大爷主要是有起床器， 小时候有点睡觉器。 下午两点钟，娱乐七十二变，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。 我是李增瑞，三口人一台戏，我们天天唱。 不、啊，你觉得你有错觉吗？有时候。 太有了， 比如说呢？ 你比如说啊，我就觉着 他看着十块像一百的， 看那空碗老觉得像盛满的。 哎呦，嚯，你们俩这还挺对仗的， 这是幻觉吧？ 也是一种错觉 啊，幻错。 但是我觉得他最多的幻觉是，错觉是他老觉得别人喜欢他。 对，他